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一陣時同大家見面，咁今日咧就都冇乜題材啦。咁大家見後邊睇到呢張相啦，見到呢張相，你知我哋講咩啊？嗱，個原因好簡單啫，因為喺我哋做節目之前，大概幾個鐘頭咧，就英國正式出咗一個官方嘅立場啦，就係呢個中國即係應該係違反咗呢個。係 啊，佢直接講我 violate 即 係 breach 或者 violate。 佢用 violate 先個詞嘅咯，呢個係無可置疑。係啦，因為佢喺個國會裏面的而且確係咁講。 係啦，咁咧就當然大家而家就好關注呢個問題啦，就 BNO 嗰個所謂平權啦，即係我哋喺呢個節目，我哋就我同阿 Julie 都唔認同呢樣嘢嘅，呢個唔係一個平權，呢個係我哋應該嘅。OK， 好啦。咁但係咧，今日發生嘅事咧，我就覺得即係首先大家要知道先啦。 係啊，今日所發生嘅事簡直係呢個，仲有今日講話一周時事節目，我諗係一日時事， 一日嘅一日。 係啊，一日已經發生咗一周時事要講嘅所有嘢啦。就係尋晚漏夜喺午夜嘅時分咧，就通過即係 enact 咗，就係實施咗一個港區國安法。而都是在昨晚的11:00多呢，這個國安法的條文呢才是所謂的公開了。 所以今天呢我們有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 走不掉是講國安法的， 我們講今天發生什麼事啦。所以講今天發生什麼事呢，其實我們就想探討那個 implication 是什麼，就是那個含義是什麼。因為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說，咦，現在這個做法是不是代表了它震懾到這個香港人呢？咁震懾喺某方面係喎，你見到即係呢排好多人解，即係好多組織解散啦。咁你今日又見，即係我睇唔到咧，應該咁講，我唔敢講話我即係佢哋冇出嚟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阿岑志傑係咪啊？黃之峰啊，周庭羅冠聰啊，仲有譬如張坤陽嗰啲咁樣。咁嗱，我唔敢講話我佢哋冇出嚟嘅，但係我喺嗰、那個我睇到嘅新聞入邊，我見到啊，就咁簡單啫。咁 低調啲啫， 係啦，可能低調啲啦。咁應間可能阿 Julian 都再揾嗰個即係 search 下嗰啲翻。 其實 privately 佢哋都係有講嘢，只不過就話可能係啲 personal page 嗰度就唔可以再公開到有咁多嘢講咁樣咯。但係如果係講 private 嘅話，其實即係我成日都聽到就係佢哋。大家其實佢哋都好關注今日發生嘅事嘅，係啊。咁而且佢哋可能真係朋友圍內之間，真係都會去評論呢件今日所發生嘅事啦。只不過始終今日係呢個國安法實施嘅第一日，即係好多時候都係要有個 buffer 嘅。 係啦，咁傳言之中嘅今日會拘捕邊啲著名人物咧？咁嗱，而家我哋唔敢講世界，因為仲有兩個鐘頭啊。OK， 到咗12:00之後啦，都唔算噶。咁但係咧就so far 去到呢個時刻咧就未見拉嗰啲人啊。好啦。咁我哋就要評估下，即係究竟喺嗰個北京個角度，即係佢哋想做一樣嘢，做唔做到咧咁樣。OK， 第二樣嘢就係法例啦。咁阿朱玲今日亦都有去到嗰個發布會。 哇！那個記者會真係金啊，真係我可以用一個字金去形容。 咁第三樣嘢咧就係英國佢而家去即係講咗話。這個 BNO 的人士呢是可以在英國個居留5年之後， 這個就是5年的居留的，即是怎麼說 Leave to remain， 不是手勢可以表達一樣東 西都是對的。 5年你住了5年，跟住你就可以攞到個正式的 residency， 即係個居留權啦。 係啦 ，settle status 啊。咁跟住一年，再多一年咧，咁你就正式成為所謂呢個英國嘅公民啊 ，British citizen 啦嚇。好，咁依家我哋就即係盡量喺呢三嚿嘢入邊咧，我哋即係再去深入去探討啦。咁但係今日咧發生咩事咧？咁啊 ，Julie 麻煩你 recap 下先。 係啦，就係昨晚自從呢一個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咁大家就開始睇條文，咁而且喺對條文係有非常多嘅意見啦。咁今日晏晝嘅時候咧，咁林鄭月娥就同埋李家超同埋呢個鄭若華喺政府總部嗰度舉辦咗記者會，都係即係講話啊，點解要推出個國安法，然之後仲一人一本咁樣呢啲，我畫花咗啦已經，係啦，因為我好多 note 要寫嘅，即係一人一本呢啲維護國家安全法，但係咧佢裡面寫嗰啲嘢咧， 又真係好鬼好笑嘅，即係咧佢整個雜誌咁樣講到話，依、這個點解要立我國家安全法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國家安全嚇、被人嚴重污名化、妖魔化。咁所以我就想問下林鄭月娥，係啦，即係我依家記者會就一定係問唔到噶啦。 點解？ 嚇、啊！見到我已經係唔會俾我問問題， 唔俾你問問題啊！ 其實依家我係老實講，我喺政總裏面，我係嗌問題嘅。你都唔俾，即係你都唔會俾我問嘅啦。咁我直接嗌出嚟，我睇下其他行家會唔會俾，即係俾我個問題 inspire 到。因為我個問題，即係我好相信就係做傳媒人，佢哋都係會想關心嘅公眾利益嚟嘅。係、啦，咁即係我都今日問佢，係啦，即係講到話國家安全好重要，好重要。國家安全前，國家安全後，連條法律都係叫嚇維護國家安全法嘅。何謂國家安全呢？嗱，去到今日咧，我兜口兜面嗌條問題出嚟，佢係炸聽唔到嘅。 嗯。 咁同埋講翻尋晚咧，嗱啊呢一個國家安全法條文，就算出咗之後，佢都係冇喺條條文裡面再就國家安全作定義。咁唔緊要，其實咧國家安全定義，即係我之前都成日講到沉，講到牙血出，就係同2015年中國嘅國家安全法係一模一樣嘅個定義。咁、究竟中國又係點樣定義國家安全呢？就係、大家可以睇《國家安全學》呢一本著作，係由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嘅出版嚟嘅。嗱、但係大家睇完之後咧，咁今日條法律就正式生效啦。咁大家就會好有，尤其是金融業嘅朋友咧，一定咧係會覺得有把刀係頭殼頂嘅。咁呢一個我就真係遲啲先講。咁講翻話喺呢個記者會上邊啦，咁林鄭我講翻記者會有啲花邊新聞嘅都，即係我入去嗰陣時咧，咁佢向全部嗰啲記者都派一本呢啲，即係國家安全 propaganda 咯，我就叫佢，係啦，咁派一本 propaganda 啦，仲大家，咁有外媒噶嘛，當時候都 CNN 有 CNN 同埋英文媒體都有啦，咁我自己我都會 prefer 睇英文嘅。然之後佢講到明啦 ，no English version 喎，即係門口嗰個新聞官啦。 唔係，我想即係問清楚情況、就是，就係你問佢有冇呢個 English version， 係咪你問先？ 係啊， 係你問啊嘛，咁佢敢答你啊嘛。 係啊 ，OK， 咁可能針對你啫，佢唔係針對啲外媒，佢認得你個樣 子。其一啦，但係其二，點解我覺得佢哋係有敵意咧？對外媒就係、是、因為真係行過嗰陣時咧，就聽到係、啊，冇英文版噶，費事俾啲外國勢力睇啦咁樣。 即係我哋再講多呢句啊！嗱、你再 quote 多呢句啊！ 我可以 quote， 因為當時我諗有其他人係聽到嘅。 嗯， 冇英文版啊，費事俾啲外國勢力睇啦，就係咁講。 嗱、講呢句説話嘅人好幼稚啦。咁你係咪你唔即係唔 咁樣咪要廢除英文作為官方語言嚇呢一個地位先？ 你估嗰個 是你咪廢除咯？ 係咪新聞處嗰啲職員？ 都係㗎啦，入政府總部做 的。O K 得啦，好啦，嗱，大家記住呢樣嘢啊，即係而家佢哋對外媒有少敵視。就嗱呢、這個情況咧，我哋譬如我自己做咗記者咁耐咧，其實以前就冇乜嘅嚇。以前都幾優待英文媒體啦，嚇、啊！即係我自己入行嗰時候，咁所以好多時咧啲最好嘅料咧都係俾佢哋。咁但係而家係調翻轉啦，咁你可以逆向呢、這個係逆向歧視嚟嘅。 哦，依、這、一個最好嘅料係俾中一係俾鳳凰衛視佢哋。 係啦，俾鳳凰衛視，而家又俾最好啲啦。嗱，如果你咁咧，你倒不如即係再做呢樣嘢啦。你譬如話你要求啲記者講普通話啦。嚇，唔好遲啲唔好講廣東話啦，係嘛？你唔好接受外媒訪問啦，嚇、啊，即係你可以咁做嘅。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你一個咁嘅態度本身咧，你顯示出嚟一個好幼稚嘅行為啦。即係香港係靠咩食飯咧？香港靠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或者係所謂一個國際城市。咁你好明顯你自己而家入邊做嗰班人，你係要將呢條財路，你要將呢個咁嘅基礎咧，呢、這個根基咧。要一鋪清袋， 連根拔起， 即係呢個係你自己個心態嚟嘅。OK， 嗱，我反而咧，我就即係尤其是我做新聞嗰個角度咧，好多時候我唔係太中意好大路啊，講嗰啲好即係內容性嘅嘢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分析條法例點樣啦，我係覺得好多人都做咗，其實我係中意睇啲細節嘅。 係 啊，啲細節係第一樣嘢咩咧？就係而家啲新聞官啊，佢對啲外媒嗰個態度係咩？簡單嚟講，如果你從你頭先引述嗰個説話咧，應該係好敵視啦嚇。咁敵視唔緊要嘅，你即係擺啲款出嚟啦。我哋將來我哋就係即係呢班鬼佬，我哋全部嚇 就不接受你訪問，係嘛？ 趕走佢咯， 趕走佢得㗎，因為得㗎，係嘛 ？OK， 呢個只其一。第二樣嘢係咩呢？就是林鄭月娥和鄭華佢今天講嘢的態度咩？咁你講下林鄭月娥先。嗱，我聞説咧就報嗱報嗰陣時咧就話佢哽咽啦，嚇，即係講到啊，即係想喊曬啦。有啲人話佢口震，咁你見到嘅係咩咧？ 意氣風發，都係擺出一副非常唔耐煩嘅樣啦，即係一如其往噶啦。林鄭月娥，我想佢最憎的人，除了香港人，佢梗係憎，係咪先？但係佢憎的香港人，我想啦，記者就是其中一班佢最憎的香港人。 嗯， 係啦。咁講翻佢今日咧，就控 CNN 嗰啲記者，那個記者嚟咯。 嗯， 係啦。咁 CNN 記者問佢一條非常精警的問題，即係 CNN 記者喺度問佢。你話嗰啲支持港獨同埋對呢場運動支持嘅人，只不過係極少數分子。但係你每一次嘅示威活動都拉成幾百人，每一次唔係幾百啊，依家已經總共拉咗近成萬人。咁究竟你對於呢個少數分子嘅定義係 拉成萬人？ 係千二千計啊，以萬計定係以百計啊？咁樣問翻林鄭月娥，咁林鄭月娥梗係火滾啦。然後就講話啊，我哋都係好歡迎啊，我哋有新聞自由噶，我哋唔會因為你隨便咁樣批評兩句就拉你噶。然後佢最尾咧講一句就兇我記者啦，就喺度講。不過如果你背後有啲 agenda 就另計咯，呵呵呵咁樣。佢咁樣即係笑笑口咁樣同住個記者咁講，但係就話佢喺個記者會上面係 assume 咗個記者喺背後有一個分裂。即係分裂中國呢一個 agenda， 佢跟開其實佢就跟開嗰、那個而家嗰個即係所謂主旋律啦，呢啲係蜚語嚟嘅，就係外部勢力干預啊嘛。 係啦，即係佢就係喺一個記者會上邊對住呢個 CNN 記者就喺度，即係佢係暗示佢係一個外國勢力。咁呢一個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唔可以接受嘅。你用你身為嚇、啊、權威，身為一個特行政長官嗰支咪嚇，走去啊，走去鬧誣告人哋、 嗯。其實咁樣冇充分嘅證據之下去講樣， 係啊，即係譬如話冇證冇據。 你話 agenda 咁，你咪列出個 agenda 咯。 你講下個 agenda 咯。 你咪直情講下美國咯。你到而家你點解你唔係直接提美國啊、英國啊呢啲係聯手要即係？去進行一個所謂啊干涉香港的事務咧，咁、 啊、所以好睇得出佢係人格謀殺呢一個記者嘅，就喺度賴個記者嚇，喺、嗯、度、啊、暗示佢背後有 agenda。佢有咩 agenda？ 你既然都講咗出嚟啦，你唔繼續講落去， 係啊， 你喺度話 CNN 口流曲你報到一笨， 係啊，好啦，嗱，呢個咧就即係阿阿 Julian 自己嘅第一身感覺咧，佢又覺得佢今日冇口罩，咁但係即係大家去再去重複睇翻嗰件事， 其實佢哋唔知自己講咩嘅，老實講 啊，係啊，我 因為佢哋都唔知道條法例係。 這個係最嗰、那個成件事嘅重點嚟嘛，其實佢哋到依家佢哋唔知條法例係咩嚟嘅，嗱，但係問題咩咧？我有個感覺咧。他們好幾個呢、這個包括林鄭月娥啦，包括阿鄭若驊啦，他們已經是無心戀戰，即係已經係即係睇下幾時走得就走啦。咁但係唯一一個、哦、我都係例外嘅，就係李家超。 李家超係啦，因為李家超都係另一個我想 underline 嘅人嚟嘅今日，係、嗯、啊。 佢今日嗰個態度係點樣？ 首先，我覺得佢講嘢口音真係非常。其實好標準，係好廣州式嘅廣東話。 可能佢都唔係廣州人，可能啦。 I don't know， yeah。好啦，講翻先啦。咁其實啊，佢今日真係用意氣風發去形容佢嘅態度，我諗已經係好 minimal 噶啦。佢係講得好強硬，同埋係一副家長嘅姿態去訓話嘅。佢係用一個訓話嘅態度咧去同記者講嘢。咁、有一樣嘢我係想 underline， 佢就係講到明話。他們的目標，李家超他說的一個意見者的目標是 zero， 是零的。那真是怎樣？你是要遷滅所有意見者。Zero， 什麼叫 zero？ 即是他是說到明就說 Our aim is to have zero dissidents。 Dissidents， dissidents 是意見者，意見，即是說 Everyone loves Hong Kong。 是啊，即是你在這個問題上面呢，國安法呢個問題上面是不容許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是講了幾天，講了很久，講了成個幾兩個星期，人大那些代表有 說。但他一講到 zero， 好看得出他的那個態度是真的要 crack down 這個 鎮壓， 真的要 大大力咁鎮壓到一個反對聲音去到零，去到冇反對聲音係零。佢係要好徹底咁樣鎮壓，去連根剷除佢。咁所以好睇得出。啊！立咗呢個法例之後，啊，仲有啲乜嘢招數佢哋會出呢？咁嚟緊我諗啦，即係警察喺執法方面都一樣會好辣嘅啦。因為講到明就係話，我依家就係要大大力咁樣鎮壓你哋，然之後又要 underline 埋呢一個教育啦，即係話佢哋係會由學校嘅課程裡面入手嘅。咁所以我又想講就話，咁各位老師啊，即係我係鄧國偉老師辛苦啦。以前教改，佢教改鬧出乜嘢風波，有乜嘢 fallout 咧？即係有咁多個老師走去自殺，其實我哋知道，同埋即係我依個喺香以前喺香港讀書嘅人啦，即係都知道啲老師咧，其實除咗教書方面咧，係好多行政工作要理，咁變咗咧，令到佢哋咧好少精力投入去一個教工作上邊。其實啊，我都等呢一班老師好慘嘅。咁第日除咗呢啲行政方面，佢哋仲要做埋啲外國教育。點解唔俾啲老師教翻學生，即係書本上面嘅知識咧？ 唔係，咁佢改埋書本入邊啲嘢咯，好簡單 啫。真係，哦，咁又係嘅，你講改咗本書咪得咯？ 係啊，嗱，我哋其實一個其中嘅重點就係咧，條法例係咩嘢啦？咁阿鄭若華講咗咩咧？咁我第二翻嚟就講呢樣嘢。